赵慌忙迈开大步，将他赶鞍。

保宋时，南征北战，沙滩会歌歌，血染征鞍，恨奸贼心不死，把那毒计献，害宗保要断我后代相念，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虚实来看，取经刀哪怕那森严壁垒，层层防线，枪林箭雨。耳边响忽听得人马嘶喊，急马的驰直奔小山湾，

you

再请欣赏李秉叔在《三堂会审》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。 Yeah.